借口，不要让我软弱，别再把我推向海市蜃楼。别爱我，如果只是寂寞，如果不会很久，如果没有停泊的把握。别爱我，不要给我借口， 夕阳晚霞天边。

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发现你早已经放弃我。 像你留给我的回忆。

在心底静静留下我的哀愁。或许你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世纪归途。人生啊， 心存难。